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有什么东西吸引力很大，压力却很小？ 新奥迪 A3 贷款购车首付50000块，吸引力很大，每天只需支付93元，还款压力很小。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10月11日，甲天下三国园桂林涿州书画交流展在市博物馆正式开幕，共展出桂林与涿州两地书画家81幅作品。桂林市燕山区政协副主席刘永利、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市人大副主任王保国、副市长李庆林出席活动。开幕式上，刘丹宣布甲天下三国园桂林涿州书画交流展开幕。由涿州市文广新局和桂林燕山区政协书画院举办的此次展览，势必推动两地的文化交流、文化艺术交流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三国文化。展览在涿州博物馆临时展厅将展近20天，欢迎广大观众来涿州博物馆参观展览。近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副市长赵玉芬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赵玉芬对本市相关教育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细化工作方案，扎实做好基础教育，确保改革工作落地见效。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 请望着 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Hello， 各位听众，你们好吗？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其实呢，在节目当中，貂蝉有给所有听众介绍过江南菜、北京菜、东北菜，还有马来西亚菜系以及泰国菜哈，等等等等，太多了。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介绍过台湾菜。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来分享一家吃台湾菜非常不错的小店。台湾菜呢，口味清淡，菜品精致，主料呢以海鲜为主，融合了闽菜、粤菜及客家菜的烹调手法，先后呢经过荷兰、日本的文化影响，再结合台湾的物产及当地食俗发展起来的一种菜肴。台湾小吃呢有藕阿煎，哎，有听众记得，应该是在很多年前了，罗志祥和大 S 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转角遇到爱》，里面呢就说到这一个非常著名的小吃就是藕阿煎。除了藕阿煎以外呢，还有炒米粉、甜不辣、台南担仔面、润饼、烧仙草、东山鸭头、肉圆、卤肉饭等等等等哈，都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小吃了。透过这些地方小吃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丰富而多元化的台湾，这是饮食背后的文化与人文典故，为台湾菜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色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推荐这一家在北京非常正宗的一家台湾菜馆，叫做风食堂。这个风呢是丰富的风，顺风的风哈，风食堂。这家店呢开在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面，而这个四合院呢距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坐落在京城的胡同里，它是一水两岸的文化交融，是脱离城市喧嚣后的归宿。说呀，在晚上来到这家店呢，可还是会眼前一亮，透过玻璃门窗，店里暖暖的橘黄色灯光透出来，让人有一种温馨的归属感。这家店的老板是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哈，来北京生活已经有9个年头了。风是这对夫妇最心爱的儿子的名字，他家菜简单啊，而且呢也很朴实，简单到只有 A4 纸打印的这个菜单，毕竟真正做美食的人确实都很纯粹。每位客人走进店里的老板娘都会像招待老朋友一样去招呼着，他的台湾腔亲切的让很多客人对他都一见如故，像是很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了。风食、风物、风境界是老板娘一直以来的愿望。如果说风食堂呢每个招牌菜都是王者荣耀里的大招，那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放大招了哈，一定会绝杀作为吃货你的味蕾。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貂蝉会把这一家的很多好吃的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台湾菜吗？或者也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台湾菜还不错的小馆。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啊，不要走开。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努力说服自己你没有变，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你现在的卡 光良的是你变了吗？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摸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刚才呢，在上段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呢是来给大家推荐台湾菜的，这家店呢叫做风食堂。刚才呢也说到了，风食风物风境界是这家店老板娘一直以来的愿望。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貂蝉会把这个风食风物风境界来跟所有听众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哈。我们先来说风食，说到这个食，我想很多听众都应该猜到了吧，肯定是讲这家店有哪些招牌菜。我们来知道第一个是80年的红豆汤，哎呦不得了了哈！红豆汤呢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小吃，浓浓的古早味是每个台湾人的心头好。而风食堂的红豆汤沿袭祖传了80年的工艺，纯手工制作的芋头、地瓜、紫薯，完全有别于批量生产，还有大量淀粉和色素的芋圆，甜度适中，入口非常的 Q 弹，与煮得恰到好处的大粒红豆混在一起，绵绵的口感真的是特别的好吃。第二个呢，我们来说这一道菜呢是切了200多刀的豆腐汤。这碗看似冷清单调的菊花豆腐汤却大有来头，以藏红花鸡汤做汤底，口有余香，选用台湾豆腐为食材，同时呢极其考验厨师的刀工，必须切200多刀以上，而且每一刀呢都要恰到好处，差一点多一分都会稍有逊色的，营养满分却没有一点点的油腥哈。味道呢咸淡适中，喜欢清淡口味的小吃货们是必点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哈，是一个白色的盘子，黄色的汤，然后这个豆腐丝呢真的像一朵菊花一样，非常好看，而且呢一定是非常好吃。我们再来介绍第三道菜哈，叫做南洋咖喱鸡。我认为哈，咖喱鸡的精髓呢不在于鸡，而在于这个咖喱。这道菜的咖喱可以说是非常的正宗了，至少在北京是很难吃到的。鲜嫩的鸡肉呢勾起了浓稠度刚好又带有点点辛辣的咖喱汁，咬一口呢吹弹可破，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有几片香叶的小清新，就算连吃几大块都不会觉得很油腻，而且呢将这个咖喱汁浇在米饭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我们再来介绍第四个哈，说那些年看过很多台湾偶像剧了，这个男女主角一言不合就会在路边摊喊一句，老板来两碗红烧面。我们都知道啊，台湾的红烧牛面到底有多好吃，毕竟对于我来说哈，红烧牛肉面的印象就是康师傅。好了，开个玩笑哈。那么我认为呢，到了这个风食堂才知道，原来牛肉面是真正有大块牛肉的， 肥瘦适中的牛肉经过古法的熬制，而且牛肉自带的膻味由于合拍的配料呢而被巧妙的避开，吃进嘴里呢只有鲜嫩感和肉质的干香味，也是非常实惠非常好吃的。好啦，这里是鲜涛客栈，我们先来介绍这些招牌菜，那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继续介绍这家店还有哪些非常好吃的招牌菜。这里是鲜涛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涛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台湾菜吗？或者来介绍一家吃台湾菜还不错的小店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继续来给大家推荐非常好吃的招牌菜。 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

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北京一家非常正宗的台湾菜馆，叫做丰食堂。这个丰呢是丰富的丰哈，丰食堂是一家吃台湾菜非常正宗的小馆。刚才也说到了丰食、丰物、丰境界是这家店老板娘一直以来的愿望哈。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丰食，也介绍了有这个红豆汤啊、豆腐汤，还有南洋咖喱鸡、牛肉面哈，都是他们家非常好吃也是招牌菜了。那么继续来介绍哈，这道菜呢叫做招牌红烧肉。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红烧肉没有人不喜欢吃它吧，反正貂蝉是特别喜欢吃红烧肉的。说呀，肥瘦分明的大块猪肉晶莹剔透，还有一颗正宗的台湾卤蛋在点缀。我看到有去这家店吃过饭的这个朋友留言说，难道你真的以为那颗蛋只是在点缀吗？那你真的是太天真了，那颗蛋真的是卤香巨棒，可以尝出来主厨熬的卤味很正宗，真的很好吃。红烧肉的味道姑且先不说，光是卖相就已经很诱人了。如果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那这碟红烧肉呢就是万里挑一的有趣的灵魂了。夹起一大块红烧肉小咬一口，浓浓的汁渗入舌尖，渗入骨髓，实在是太好吃了。其实红烧肉呢吃多了还是会腻的哈，所以呢吃一块吃两块恰到好处。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一道菜呢，叫做盘丝大虾。对于这道菜呢，我用清新脱俗来形容它，真的是再好不过了。脆脆的丝裹着大只的虾哈，一口咬下去又脆又嫩。选用新鲜的食材是丰食堂雷打不动的原则，所以呢这道虾也是不例外。我形容一下，它是在一个盘子里有四只大虾裹着这个金丝，摆盘也非常好看，而且呢在这个四只大虾的上面有一颗绿叶做点缀，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呢味道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哈，说台湾手工香肠，这是地道的台湾手工香肠，没有添加色素和香料，纯手工制造。选用的是上等的猪肉，厨师呢切成一片片，厚度也适中，连吃几大片都不会觉得很腻，而且酒香留在齿颊，很让人回味哈。如果有朋友喜欢喝酒的话呢，毋庸置疑这一道香肠就是他的下酒菜的最好选择了。再配上这家店独有的58度的金门高粱酒，这人生简直就是堪称完美了。而且呢这家店还有一款饮品呢叫做摩尼托，但是丰食堂里面的这个摩尼托呢是不含酒精的，特别适合餐后仍需上班的朋友们去尝试哈，也是非常的好喝，也是强烈推荐这一款饮品。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台湾菜吗？或者来推荐一家吃台湾菜还不错的小馆。那么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把风物和风境界来跟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我们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小心华人不变，空荡的世界。

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北京一家非常正宗的台湾小馆哈，叫做风食堂。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了，风食风物风境界是这家店老板娘的所追求的一个愿望。那么在前两段节目当中有把风食来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也是这一家店的有哪些非常好吃的招牌菜。那么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呢，来把这个风物和风境界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我们先来说风物，其实呢从一开始进店里就会发现，从餐具的摆设、餐桌的风格以及橱柜展示的物品，就能看出店主对生活品味的极致要求。跟老板娘聊天得知哈，餐桌餐椅都是他从世界各地淘回来的，有意大利、日本、米兰等等哈。如果你足够细心，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一把椅子是相同的，而且呢是各具特色，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令我很吃惊的是哈，大部分的餐具呢也是由老板娘亲自来设计的。我们经常去餐馆吃饭的话，会发现他们的餐具都是一样的，或者都是白色的，或者都是同一个花纹的。而这一家风食堂呢，它的餐具不都是一样的哈，有各种各样的。这里还有许多店家从台湾带过来的工艺品、古玩特产。其实走进风食堂，你更像走进了一个私人的博物馆一样，不仅仅呢像是来吃饭那么简单的一个餐馆。如果说你来风食堂是寻味，这不只是台湾菜的美味，还有满满的人情味儿。如果说你来风食堂是感受台湾文化，我更觉得是让你走进了一家博物馆一样，一家美食与爱兼得的博物馆。我们再来说这个风境界哈，老板娘说，食物给予人生命，而生命百态事物呢日渐丰盈，焕发出人性本真的光。其实貂蝉理解为说，为什么每一个客人都要对老板娘表达感谢呢？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在风食堂找到自己最需要的，比如大多数城市人心灵的缺失。因为在这里吃饭呢，不仅仅能品尝到很正宗的台湾菜，还有很多这里的氛围呀，一些桌椅的摆设呀等等等等吧，都会给心灵一种补充吧，可以这么理解哈。而老板娘之所以能做到呢，是因为她作为母亲的细腻，还有愿意接受人心的热情。这一家店呢叫做风食堂，风呢是丰富的风哈，地址呢是在北京市西城区粮食店街55号前门步行街附近。如果有喜欢吃台湾菜的听众，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在北京市的西城区粮食店街55号前门步行街附近，叫做风食堂。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先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台湾菜吗？或者来推荐一家吃台湾菜还不错的小馆，都欢迎你们来留言哈。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同时呢，我们客栈该关门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